别肉麻了。 好啊，又抓到一对儿，学校三令五申，不许男女，不许男。 男？ 您观察了多长时间？ 十来秒吧。罗隐，不许装蒜。 什么？又抓到一？ 那恭喜您，又抓到了一对儿。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，第92集。儿中春游有一个传统项目，爱国教育。基本上每一年春游，儿中都选战争遗迹。年级主任带所有人来到一处海战炮台，石壁斑驳，金属炮台颜色暗沉，组合在一起仿佛是已流散在了时光中的一声叹息。 这里是甲午海战的古战场。 一时之间，刚才雀跃欢呼的同学们一个个都缄默不语。炮台旁边有座雕塑，是一个清兵正在掌舵，还拿着望远镜，身旁刻着几个大字：甲午海战，海战场。而雕塑侧面写着：甲午海战场距离张岛13海里。 历史大家都学过啊，中国战败，北洋水军全军覆没，失去黄海，第二年签马关条约，地位一落千丈，财富大量流出，2亿3000万两白银，那个数字前所未有。而日本则迅速崛起，在那以前输的都是欧美列强，没想到沦落至此。哎，2014年的时候呀，又是甲午年，这里曾经举办活动。那个方向，那个方向看到没有，就是邓世昌致远号的沉没点，张岛也叫小鹿岛，那边呢还有一个大鹿岛。 签合约的春帆楼，沈西去过，是日本的一个旅游景点。年级主任叨叨叨叨讲了许多，几个班的学生安安静静地听着。因为高二有30个班，于是参观也得分批。 中国一直都是海洋大国、强国，可是呢，当大航海时代来临，别人出来搜刮物质财富，我们却是关闭国门，奉行禁海政策。从此彻底输掉了海洋，也输掉了一个时代，于是只能等着人来打，直到今天还在买单。 在主任说完之后，大家回到集合地点。最后一个活动，高二唱歌比赛，一个班一个班十分努力地唱，卖命地唱，声音超大，当地村民纷纷出动，里三层外三层齐齐围观。等到6班唱完，有许多人鼓掌。唱歌比赛最后得了第几名，沈西与夏九家全都不太清楚。他们拿起自己的东西，准备离开张岛，返回 LL 省 CC 市。在路上，沈西最后回头看了一眼村庄。 唉，刚才年级主任说到输掉海洋，我一瞬间我有点想去航天。我以前就喜欢宇宙，也喜欢物理化学。 啊？ 现在不是一样了吗？那个时代竞争海洋，这个时代竞争太空，都是为了资源意义、战略意义，差别不大，都是向外探寻。 你难道不选人工智能？ 人工智能最热专业，去学那个显得不够 special。 别人打破脑袋争着抢着要学呢，你轻轻松松能上，反而觉得不 special。 本来就是啊，我一开始学人工智能也是因为没有人懂，现在大家都想学这玩意儿，以后肯定不缺人才，显不出来我重要。当然我还是喜欢人工智能的。 可是你有才能，放弃有点可惜。不然人工智能与航空航天互相结合，这样航天器能自己制导、控制、检测、维修等等，可以摆脱对地面的控制依赖，就能走得更远。 沈西扭头看着夏九家的侧脸，若有所思。这时夏九家看见过来的时候不愿意帮忙拎零食饮料的房娜、精灵，每人手上提着十来个塑料袋，非常吃力的深一脚浅一脚的并排走着，赶紧上去。 哎，我来帮忙。 不用不用，我们来拎就好。 夏九家怎么抢都抢不过来，也就算了，心里感到愧疚，觉得来的路上误会对方了。这不知道来的时候两手空空，主动在回去的时候多拿东西，是好同学。路上又是几个小时，沈西没太说话，好像一直思考着什么，撑着下巴看着窗外。夏九家也没有打扰，掏出小本子背单词，而其他的六班同学一个个七倒八歪，都在睡觉，根本就醒不过来，与路上嗨到不行大声唱歌的样子完全不同。半夜回到学校，夏九家正想请几个女生帮忙房娜等三个人提着袋子上楼，便见他们下车身上挂满了东西，走出校门叫车，竟然是打算回家。 今晚住寝室吧，明儿早再回家了。 第二天是周日，全校放假休息。 不了不了，现在已经没有热水了，我们打算回去洗澡。 哦，那小心点。 夏九家一想明白了，他自己傻，罗婷婷也傻，那些剩的吃的喝的全都是用班费买的，房娜、精灵几个女生打算就此据为己有，正常情况之下应该大家分了，可春游剩没剩零食，剩多少零食，除了自己正好看到，估计也是没有人关心，更不知道哪里去了。他正觉得有点可笑呢，一旁的沈西便开口：东宝，刚才说的人工智能加航空航天有点意思，很快肯定也有人做，但是估计没我强，没有未来的我强，以后用心弄弄的话，说不定能改变世界，会人工智能的人很多都急着赚钱去了。夏九家看着沈西， 都是走了一趟张道，有的人想偷点吃的，有的人想改变世界。 春游回来休息一天继续上课，不出十天高二下学期第一次月考到来。夏九家坐在第一个考场第四个位置，看着前面齐暖和孙菲菲两人的背影超级委屈，再往前看就是沈西了，待在第一排自己经常坐的地方，心里暗骂一句妖精，继续答题。周一发表成绩，第一名夏九家，总分740，第二名沈西，总分725，第三名齐暖，总分717，第四名孙菲菲，总分713，第五名李霞，总分709。夏九家的这个分数再次引起一波动荡，虽说这回题目不难，740也足以惊呆众人。据说除去英语语文作文还有几道语文阅读，剩下题目全部都对，对夏九家其他感觉都没有了，二中学生只剩震惊崇拜，到处都在议论。 哇，这大脑是人 不同啊，据说每天熄灯就睡。 对，我也听说了，回寝室只看杂书。 学习委员全班老公孙天书紧盯夏九家，半晌后终于开口： 夏九家，你看过电影《银翼杀手》吗？ 嗯，没有，好老的片子了。 嗯，因为我挺喜欢已故导演谢思清，他很喜欢《银翼杀手》第一部，所以我也看过。那个里面，银翼杀手最后发现自己也是复制人。你该不会最后发现自己其实是机器人吧？因为这不是人的脑袋，是 AI 的。 哇， AI 科学家沈西同志按照自己理想类型制造皮冻，历尽千辛万苦穿越时间，把 AI 皮冻放在小时候的自己身边，然后疯狂爱上。一个变态故事。 你神经病啊，我省医院出生，爸妈忘记拿掉勒在胳膊上的名签，很久以后才发现 差点出了大事。据说再晚都要截肢。 也许大家都在说谎啊。 你 夏九家无语，沈西乖了。现在还是午休时间，几人正在扯淡，老太太杨树果忽然走进教室。 夏九家，出来一下，五分钟。 老师， 校长想跟你聊聊天。 杨树果非常高兴，笑出一脸的皱纹，他涂着亮色口红，显得比实际年纪要小。 如果你要闯祸呢，咱们俩就猜拳。 你会猜拳？ 嗯，猜猜我是左勾拳还是右勾拳还是直拳。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